更无趣，拜托你放开他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不然就来不及。No no， 因为爱是菜色汤，一包装却没营养的药，药药药。你越是提醒自己，心越是充满好奇，乱掉却乱掉。哦，爱是温柔幻觉，一顿换来心碎的抱抱。